列王记下第十三章。犹大王阿哈奇亚的儿子约阿士23年，耶胡的儿子约阿哈次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在位凡17年。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随从了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罕，使以色列陷于罪恶的罪，始终没有离开。因此上主向以色列大发愤怒，使他们不断处于阿兰王哈扎尔和哈扎尔的儿子本哈达德的权下。约阿哈次便求上主开恩，上主俯听了他，因为他看见以色列实在遭受阿兰王的迫害。上主就赐给以色列一位拯救者，救他们脱离阿兰的权下，使以色列子民像从前一样安居乐业。但是他们仍不离开亚洛贝罕家，使以色列陷于罪恶的罪，始终走这条路，并且在撒玛利亚还是供着阿舍拉。因此上主没有给约阿哈次留下什么军队，只留下了50骑兵、10辆车和10000步兵。因为阿兰王消灭了他们，使他们如同遭人践踏的尘土。约阿哈次其余的事迹，他的伟大作为和他的英勇，都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实录上。约阿哈次与先祖同眠，葬在撒玛利亚，他的儿子耶和阿士继位为王。犹大王约阿士37年，约阿哈次的儿子耶和阿士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在位凡16年。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没有离开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罕，使以色列陷于罪恶的罪，始终走了这条路。耶和阿士其余的事迹，他行的一切，以及他与犹大王阿玛泽亚交战时所表现的英勇，都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实录上。耶和阿士与列祖同眠，亚罗贝罕坐上了他的王位。耶和阿士与以色列列王同葬在撒玛利亚。那时厄里叟患了不治之症，以色列王耶和阿士下来看他，伏在他面上哭说：“我父，我父，以色列的战车，以色列的骏马。”厄里叟对他说：“你取弓箭来。”他就取了弓箭来。先知吩咐王说：“将你的手放在弓上。”他就把手放在弓箭上。厄里叟把自己的手按在君王的手上说：“你打开朝东的窗户。”他就打开了。厄里叟吩咐说：“射箭。”他就射了箭。厄里叟说：“这是上主胜利的一箭，是战胜阿兰的一箭。你要在阿费克打败阿兰，直到将他消灭。”厄里叟又说：“你另取几支箭来。”他就取了来。先知对王说：“你向地射击。”他射击3次就停止了。天主的人向他发怒说：“你该射击5次或6次，才能完全打败阿兰，直到将他消灭。但是现在，你只能3次击败阿兰。”厄里叟死了，人安葬了他。第二年春，有一群摩阿布游击队来犯国土。那时有人正去埋葬一个死人，忽然看见这群游击队 便将死人抛在厄里叟的坟墓里走了。那个死人一接触到厄里叟的骨骸，就复活站起来。约阿哈次年间，阿兰王哈扎尔尝试压迫以色列人，但上主因了同亚巴郎、伊萨格和雅各伯所立的盟约，恩待怜悯眷顾了以色列人，不愿加以消灭，所以没有将他们从自己面前抛弃。阿兰王哈扎尔死后，他的儿子本哈达德继位为王。约阿哈次的儿子耶和阿士从哈扎尔的儿子本哈达德手中又夺回了他父亲约阿哈次在战争中所失去的城市。耶和阿士三次击败了他，收复了以色列失去的城市。